伤悲，既然觉得就不后悔，后悔已不及挽回，我也是受罪，受罪令你憔悴，憔悴只会感觉更卑微，谁都不是谁的傀儡，拥抱不死的真理和破碎。 就闭上了 却是下落不

89.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听说，欣赏你。

背影，你嘴角的指引，甜蜜的慰藉，找不出原因，三心二意，奇怪如此着迷，深深的指引。夏天的围巾，像冬天的冷饮，笨拙的心情小心翼翼。 天边小心的雨，街角的咖啡厅，挂满了掏心温柔的惊喜。 看你眼睛，心跳的频率就像是距离。 蜜语在靠近，整颗心却越到北极。 玻璃糖盒子里的关心，被选中的游戏。 细细的人人群和身边的你，找不出原因，三心二意，奇怪如此着迷，小声的指引。 想放弃了， 想放弃了。